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疯狂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 这两年啊，人情消费成功标准水涨船高，有些年轻人呢就沦为了恐年族。过年最怕长辈问，哎，你今年赚了多少钱呀？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啥时候结婚？啥时候要孩子呀？同学聚会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变成了炫耀大会等等。心理专家在此来提示各位，要让春节去功利化，才不会成为负担。 他们不试着了解状况就轻易发表看法，谁又能听到心里的话？这些年多少沦丧，张牙舞爪，当神仙落下，想问你敢不敢邀请我飞翔？这世界真真假假，各自欺诈，我故作潇洒，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？谁的嘴里上念着我，剧情发展夸张，我的故事来不及回到就已先疯狂。 我一个人在寂寞桥前对自己说谎， 有哪一个人陪我挣脱他？这世界多少肮脏，张牙舞爪，让神仙落下，想问你敢不敢邀请我飞翔？这世界真真假假，各自欺诈，我故作潇洒，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？说着繁华，背后另一套主张，谁又能看见真实模样？这世界多少肮脏，张牙舞爪，让心先落下，想问你敢不敢邀请我飞翔？这世界真真假假，各自欺诈，我故作潇洒，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绑架？这世界看谁倒下，看谁死亡，仿佛都无伤，想问你敢不敢记得我模样？这世界看谁撒谎，看谁伪装，我当作遗忘，想问我是不是被自己 爱像迷宫，最怕遇见多情种。你与我相拥，说海誓山盟，怪夜色太朦胧。把劝告当耳边风，

同时发布了2017年的春节消费警示，呼吁广大选购年货的朋友一定要理性购物，避免冲动。外出期间呢，做好家中的燃气、热水器等电器安全防护工作。另外呢，年夜饭预定一定要谨防侵权，还有就是这样的天气当中，大家尽量少放鞭炮，减轻雾霾吧。 放起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，耳机是手风琴响起，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，看春天的氧气乱飞，下一站到哪里，到底爱在哪里，从谁的怀里转到哪里，你现在在哪里，我想你轻轻地已经迷失的，怎么样再赎回，谁的歌在风里，有一句没一句像是记迟来的对不起， 算不过那一句再见，去你的事业，去你的这世界，我只看到骨子里的自己，糊涂的可怜。

最婉转歌声，品味一米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春运的时节，游子带着归心似箭的心情和家人望眼欲穿的思念踏上回家的路，团聚的期待抚慰着漂泊的人，这一年在外奔波的疲惫，多少人为了行一次路跋山涉水，只为那一个念头，就是回家过年。春运可以说是艰辛的旅途，更是一段温暖的归程吧，也希望所有在春运路上的人都能够一路平安。 那颗心痛不安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夜晚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你第一个想到我。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，每天默契更多，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我，讨厌爱那么多，我爱你一天一天跟着你，一步一步靠近，一天一天一比一爱红上了吗，一天一天想呼吸，想你就是必须，你的明天我不缺。 很快就要到了，不少人已经购买了飞机票或火车票来准备出游访亲，并且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来秀自己的机票、火车票。但是提醒大家注意，这些票上的条形码或者是二维码当中还有乘客的个人信息，包括了身份证号、家庭地址等等，有被人利用高科技窃取个人信息的可能，会给自己的财产等方面带来风险。此外呢，飞机票、车票也请大家千万不要随意丢弃。 同样的语法，却听不懂彼此的话，有时选择沉默当作包容，也是一种表达。就这样共存方法可以长久点吧，同行路上走的十分长，我们都对爱不知情况，不知何时该守何时该走，直到无法收拾后果。我们都对爱不知情况，让你任性自只能动也不动，就像潜水中困在不能呼吸的深海之中。此的话。